参与总统大选。拜登在社交网站形容贺锦丽是一名无所畏惧的战士，亦都是美国最优秀的公职人员之一。前总统奥巴马说，贺锦丽对副总统的职位充分做好准备。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说，贺锦丽为工人和公共健康议题发言，相信对方会创造历史，成为首名黑人副总统。总统特朗普对拜登的决定感到意外，认为贺锦丽在民主党初选期间不尊重拜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6.51，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331， 人民币 6.951， 英镑对美元 1.306， 欧元对美元 1.174，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2,785点，升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81美元，卖出1,915.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荃湾更加超过30毫米。喺朝早8点，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喺尖沙咀嘅金巴利道，咁金巴利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美丽华酒店对出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弥敦道左转入去金巴利道啊，车辆不能够由弥敦道左转入去金巴利道。咁另外，尖沙咀嘅漆咸道南啦，有爆水管，车辆不能够由漆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早晨，小白。 早晨啊，哦。 早晨啊， 早晨，彭爷。 早晨啊，彭爷。 早晨，小白啊，哦，仲有各位晨光啊，听众。 早晨，早晨 啊。 唔知大家有冇望下出面嘅天色咁样呢？ 哎，有啊， 好似时晴时雨咁，我就算今朝早。 係啊，今朝我见到呢，即係我自己身处嘅地方落雨啦。但离远望嗰边又蓝天咁样喎。哇。 係喎。嗱，小白咗今朝喺屋企附近望嘅新界啊，我而家喺九龙呢一边啦。九龙西呢度望呢，啊，佢係出住太阳嘅。 喔， 哦。太阳以外呢有啲云层啦，正话又落过大雨添，咁所以见到呢马路上面呢都係湿湿滑滑啦，都未干得晒咁样。咁似乎今日嗰个天气状况都几唔稳定下，咁稍后呢要请两位呢帮手睇下天文台嘅整体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点样下。 好啊。 之前呢就先了解下呢今日呢个嘅农历方面呢，嚟到係6月23呢，咁通勝華齋呢今日都適宜呢係做啲定盟啊，仲有係牧羊啊、立畜啊，即係呢啲同呢個農業啊、畜牧業有關啊。咁另外亦都話適宜呢今日係裁衣喎，整返件衫啫， 整返件衫， 整返套衫着下。 係啦，唔知呢，咁另外又話今天咧適宜出行，咁大家行幾遠咧都唔好行咁遠啦嚇。咁另外咧，如果忌方面咧，就話今日咧就紅白二事都唔係幾適合咁啦。嫁娶啦、安葬啦，都係喺個忌嗰部分嘅。咁呢啲俾大家參考一下啦嚇。 嗯，呢啲都係傳統智慧嚟嘅。咁彭爺，咁依家出邊天氣又唔多穩定，同大家睇下嗱，今日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啊，同埋有幾陣嘅狂風雷暴添啊，最高氣温咧大概30度啊，吹和緩嘅偏南風咁啊。展望啦，明日咧間中都會有驟雨同埋雷暴喎，隨後一兩日咧驟雨就會減少啦。咁啊，下週初咧又去翻嗰啲酷熱嘅天氣咁啊出現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去到啦，哇咁誇張！10:30， 系啊，去到風騷快活人添喎，雷暴警告。 系啊，去到風騷快活人啊，已經講咗，咁所以就大家即系喺户外工作啊，或者户外活動嘅你咧，就要小心咧，系啊。 系咯，咪又曬親又淋親雨，咁又麻麻煩煩嘅啦。 係啊，而家啲天氣 還好，係咪即係呢個酷熱天氣警告不在啊？ 啊，不在，真係唔喺度。 唉，咁啊好啦， 係咪涼涼地啊？你覺得出邊 警告太多警告啦，我哋 係 啊，香港人好多嘢要驚㗎啦。系啊，多嘢我哋就要惊啦。 想生活得开心啲啫，系咪？ 系轻松啲啦吓。 冇错啦，系。 咁啊，同彭仔讲住咁多先啦。咁啊，转个头再同你通话，唔该晒你。 拜 拜， 拜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O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先讲下，哇，琴日港股啊升得几好下啦，升500多点啊吓，咁啊，国企指数都升163点，今日咧睇翻啊，隔晚美股都好似唔系好差，有冇机会咧带动港股去翻啲高啲嘅水平啊？ 我覺得氣氛上面有少少改善咗，成交都係OK 啦嚇，咁啊指數升幅方面 OK， 不過股咧又係啊，都係去到25000点楼上嘅話咧， 就嗰、那個升勢方面咧，就未必話會係即係持續得咁強勁嘅。我諗暫時個大市方面咧，都係維持翻一個即係上落市嘅情況，因為你見到佢之前咧回翻落接近24000點邊嘅話咧，有幾強嘅支持力嘅。但每一次上翻25000樓上嘅話咧，又係啦，就似乎個動力上面嚟講嘅話咧，就未必太強住咯。咁同埋都好睇翻咧嚟緊一啲新經濟股嘅表現㗎，因為你見到騰訊啦，其實佢之前都有近排有三個頂咁樣喺度嘅，咁所以佢由高位550蚊都落翻嚟呢個500蚊或者穿一穿500蚊啲位，咁都睇到咧高位有啲即係回吐嘅情況出現咯。咁我諗就第一就業績咧係好關鍵啦，業績之後究竟表現點啦？第二啊就係恆指嗰度嗰個檢討嘅情況係點樣啦？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都有啲催化劑咧，令到啲新經濟股咧係可以突破到近排個頂咧，個恆指先會有機會有所突破咯。即係如果你靠嗰啲咩匯豐啊，當然匯豐琴日都好翻啲啊，但係你靠即係匯豐啊、地產類股份咧，咁對推動指數啊有限啊嘛個力度。 係咁，所以今日咧都聚焦講下呢兩隻先啦。騰訊啊，即係今日放榜啦，咁啊市場普遍都睇好嘅咁樣。咁但係頭先 Candy 都有講啦，騰訊圖表嚟講三頂啊，咁啊三頂都破唔到嗰個位，咁啊係咪今日嚟講即係騰訊個股價都？都有所调整，定还是系啊？通常腾讯出业绩咧，反而趁好消息出货。今日系咪有咁嘅格局出现咧？预料 腾讯好得意嘅，如果佢系业绩之前系升咗上去嘅话咧，多数都系业绩之后就回翻。但系如果业绩之前系回翻落去嘅话咧，就有机会业绩之后咧就系做翻好嘅。咁份业绩就其实头先你都讲啦，应该都唔使特别太担心。尤其是手游上面嘅话咧，应该估计即系大家第二季都唔出街啊嘛。咁所以咧，多数都有 经济 增长嘅。 系啦， 咁啊預計都有成兩成幾，甚至冇樂觀即係三成嘅增長添。咁唯一就係嗰個廣告上面咯，廣告開支上面可能就有啲商户咧，因為第二季開唔到鋪頭嘛，咁所以可能減少咗落嗰個係廣告，咁有機會影響得到。咁但係應該我估咧，就係喺第三季開始會 pick up 翻上嚟，咁又唔使太過擔心咯。所以業績層面上面咧，我又唔擔心有咩太特別太大問題，反而就係好似頭先我哋講過，就係話究竟會。會咧真係有潛在咧騰訊嗰啲apps 咧俾呢個美國制裁嘅因素啦，咁呢個咧就可能咧會有一個影響喺度咯。不過應該業績就唔會講乜滯嘅。 係咁啊，希望即係冇事冇幹啊，大家即係持有騰訊嗰啲散户股民就 happy 一下啦。咁啊，有啲升幅咁樣啊嚇。咁但係講完母公司咧，講下佢啲子公司啦，講下只粵文集團啊嚇。咁啊，粵文集團個業績咧，今年上半年咧個虧蝕咧都蝕32億喎。咁啊喺個商譽嗰度巨額減值喎。啊，都幾～估唔到啊！以为呢啲股份都算系受惠宅经济啊咁样，但系又提振唔到粤文集团、啊，系咪大家都对呢啲版权啊、剧集啊，以至阅读啲文化嘢啊、文化产业啊，就好似冇乜想法，反而打机最实际咁样啦、啊、吓。 其实咧，嗱，佢第一首先佢一个系非现金嘅，系商誉方面嘅价值嚟嘅，咁所以变咗。就係帳目上面嘅啫。第二咧，其實佢嗰個 business model 咧，之前都係有啲問題嘅。如果唔係就騰訊就唔需要派啲新管理層入去啦。因為最主要佢以前咧都係用一個係收費嘅目的啦，嚟到去做一個係營運嘅 business model。咁就你見到佢哋之前咧嗰個係 subscriber 咧訂閱人數方面咧。個增長係好停滯不前嘅，咁因為始終要收費俾啊嘛，咁所以形成咗咧就係同而家市場上咧嗰個營運模式有少少脱節，因為而家其他咧內地方面咧嗰啲係小說平台咧，多數都係免費開放俾人去睇，然之後咧就增加咗嗰啲係subscriber 之後咧，就係去提供其他嘅。增值服務嗰度先賺錢，甚至無咧，如果個小説係紅咗嘅話咧，就可以產生好多 IP 嘅商機咯。 係嗰啲 IP 又我嚟拍下戲啊，拍電影啊， 拍戲啦，整商品啦、甚至無可能會係整主勁嘅整主題公園都唔出奇添。咁所以變咗騰訊新管理層入去咧，就想改變咗模式，但係之前有啲阻礙嘅，所以佢都話繼續維持收費嘅模式。咁但係我覺得佢應該會發展多咗少少周邊嘅嘢，咁同埋新管理層咧，我覺得就都有機會就係有啲咩衰嘢啊、唔好嘅嘢咧，就全部今次撇曬去搞曬去，咁你變咗個基數咪低咯，咁到出年啦，嗰個係反彈啊復甦嗰個百分比咪有機會靚低啲咯。 咁啊，唔知系咪真系可以咧？啊，整顿完之后咧，去无全清啊吓，得翻啲好嘅嘢留低，咁啊唔好嘅嘢咧就走晒佢啊咁啊。啊，琴日咧焦点板块咧几个板块都继续有出色嘅表现啦，咁啊传媒股啦，咁啊哇，琴日啲传媒股全部都升到冚冚声啊，咁但系今日咧就想聚焦咧讲下啲内循环啊，香港嘅内循环股啊，反而系香港本身，即系讲紧啲本地嘅零售股啦，见到啊莎莎啊、卓越啊、IT 啊嗰啲都有得升啊，都升3-4% 上去啦，咁啊，以至一啲飲食股啦，咁都漲幅都幾厲害下，咁啊係咪睇到資金就轉炒呢啲舊經濟股咧，以至係靠拍落去一啲啊平時日常生活喂都買開佢嘅外賣啦，咁樣啊都買開佢嘅洗手液啦，咁樣啊原來佢哋喺疫情之間都未算差得咁緊要嘅，咁啊股值太低殘啊，咁都有啲投資者睇啱或者睇通啊，買翻啲啦咁樣咧 ，Kenny。 我諗就有少少薄咧，就係、是、因為而家開始嗰啲確診嘅人數方面咧，就叫做好翻啲啦，緩和翻啲啦。即係雖然都仲係好多嘅，不過都連續好多日咧就係、是、低過三位數字啦， 雙位數字啦， 雙位數字啦，希望慢慢有機會就係、是、解決啦。咁所以變咗就。原本依一啲行業都係受到好大嘅影響噶嘛，咁當你真係有機會解禁嗰時嘅話咧，可能都會有機會炒一陣，但係我覺得依個就要小心啲咯，因為就算你話解禁係咪實質真係即刻可以幫助咁大，始終香港零售業啊、餐飲業嘅話，其實都面對經濟嘅因素啊，面對嗰個係失業嘅問題嗰啲情況，咁所以變咗其實未必話真係基本面咁反彈得咁強咯，但係跌得咁低殘之下咧，喺炒住係唔出奇嘅，但係就小心唔好話跟得太貼咯。 咁啊，跟車太貼就比較麻煩啲，睇多一兩日啦個市況。咁啊，頭先都講咗咧，呢個國策方面啊，咁啊中央就提出咧呢個內循環嘅概念加持啦。咁啊，李寧咧全日啊升成一成喎，咁樣咁啊睇到呢啲譬如2020安踏體育啊，咁啊呢啲體育股板塊咧都有升幅啊。咁啊，係咪近期焦點所在都喺呢一類咧衣著嘅內需股嗰度咧？你覺得？ 其實我覺得係翻啲資金炒，因為之前其實最早期咧係炒呢啲體育用品啊、衣著股嘅，跟住後來就轉咗去嗰啲食品啊、奶粉啊、啤酒啊、方便面嗰啲。而家咧就你見到譬如安踏啊，或者係嗰、那個李寧嗰啲都橫咗一段時間喺高位，咁而家開始資金又翻上去咯。內地炒啲內需消費係合理啲嘅，人哋真係個消費市場係復甦緊啊嘛。咁同埋國家亦出咗好多政策啦，包括你有呢個係好嘅降税減費啊，亦都係有地方政府有消費券啊等等各樣嚟到推動個消費嘅情況咯。咁你見到其實五六月份開始咧，啲公司公布嘅數字咧係疲得係快嘅，就算賣車都係啦，就算你睇翻盛聯嘅數字同埋啲皮吉利啊或者長城嗰啲公布呢啲長城啊。升得好鬼勁啊！或者係呢個係東風啊、港氣都升到，因為佢六七月嘅數字真係反彈得好勁啊嘛。咁所以你睇到內地個消費市場咧係開始慢慢復甦啦。 係咁啊，希望咧即係各行各業啊，唔止內地啦，香港咧都谷底反彈啦。咁啊，大家即係希望即係都有一個下半年迎來一個好啲嘅一個光景啦。咁啊，上半年受夠啦咁樣。 大家都咁話啦。 好 OK， 好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咁我哋下个星期经过，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神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哇，你行到拐下拐下嘅，只脚唔舒服啊？ 系啊，医生话我有足底筋膜炎啊，可能系同我长时间企或者系行路有关，令足底受压，咪搞到发炎咯。 哦，其实好多工友咧都有足底筋膜炎呢一个问题噶。 系，咁佢哋点样预防或者有冇改善嘅方法呢？ 要预防，雇主应该为工友提供啱 size。舒适轻便和具备足够承托力的鞋，同时管工应该妥善安排工友的工作时间，等他们定时有足够的休息，可以坐低休息嘛。 如果雇主可以安排工友担任不同的工作岗位都有帮助的， 等他们进行不同的工作时候可以改变姿势，可以顺便呢伸展下身体不同部位。另外做适当的运动又可不可以预防足底筋膜炎或者对情况有所改善呢？ 当然可以啦，例如足部肌肉强化运动、小腿肌肉伸展运动、脚踝运动等，但要循序渐进，而控制体重呢都是预防足底筋膜炎的方法来的。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黄耀祖，我觉得一个家庭保卫者最重要就是要够坦白，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跟你的家人说，他们一定会明白的。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的丰收家庭保卫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早晨，八点二十五分啊！财经过后咧，小白，我哋一起请埋 Heidi 出嚟讲嘢俾彭爷爷。 早晨啊 ，He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同埋彭爷爷，早晨。 系啊，告诉彭爷爷，有啲咩话俾彭爷爷咧？ 要告诉彭爷，唔知咧，你哋平时有冇留意到彭爷爷咧？嗱，有阵时就冇乜见佢戴老花镜，佢有冇老花近视嗰啲咧？嗬？ 佢有，佢有眼镜嘅，不过我嚟装饰嘅啫。 系啊， 我嚟衬衫嘅啫。 即斯文啲，佢有時有啲公子造型啊嘛，即係西裝骨骨啊，著恤衫嘅時候咧，咁啊戴翻副眼鏡咁樣咯。 係啦，即係開會嘅時候有啲金絲眼鏡。係 啊，你都知佢係高層嚟啊嘛，咁所以 高層先係有造型嘅高層。 係啊， 不過都叫佢唔好輕視嚇，因為咧我哋近期咧即係又係八月中啦，嚟到好多小朋友咧，甚至乎啲大朋友都話：哎呀，又要準備開學啦！呢段時間咧都真係好關注啲小朋友隻眼睛嘅健康。其實不是小朋友，你有沒有發覺這段抗疫期間呢，其實就算連我們大人啦，睇呢一個嘅平板啊，睇電腦啊，同埋睇電視都多咗啦，係咪？大家而家成日要上去，可能睇本地劇集又好，煲啲美國劇集啊，都係近期嘅話題噶嘛，係咪？唔知大家係咪有冇睇精神病啊嗰啲咁樣啦？ 韓劇啊嗰啲係 係啦，韓劇啊、美劇啊、日劇啊，乜嘢都煲翻，甚至乎而家近期興咧煲翻我哋以前細個嗰啲日劇啊重播啊，留意啊， 木村啊嘛， 悠長假期嗰啲啊嘛， 冇錯啦，好啦，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留意咧，究竟你平時咧有冇 check 下自己咧？你去睇電視或者你睇手機咧，一個應有嘅距離啦。你有冇留意啊？其實咧，我哋無論大人同小朋友啦，你睇手機嘅時候咧，應該保持一個咧30至40cm 嘅距離。當然我知道啦，大家就即係唔會攞嚟攞任何嘅把尺去度住自己啦嚇。但其實你可以想象翻啦，如果我哋攞住個手機咧，同埋嗰個平板，其實你起碼咧要係好似一隻手臂咁長啊。即係你揸住呢一個嘅嗰個工具嚇。咁但係你話啊，好難噶啦，啲小朋友佢點會將個手機或者個平板擺到咁遠，伸到一隻手臂咁長去攞住啊？所以咧，而家好多即係都坊間有一啲嘅。無論你話台面仔一啲，甚至乎擺喺床添啊，好似啲懶人台面咁樣啦，就係方便啊你臨瞓喺床上面睇電視啊、睇電腦啊，要擺嘅一啲適當嘅位置啦。又或者你應該咧，真係先我哋成日話啦，唉，睇手機前咧，唔該你 set 好個架布先。呢個咧，我哋要保持翻有應有嘅距離嚇。如果手機係30至40cm 嘅話咧，其實去到平板電腦咧，應該起碼60或以上嘅 cm 添。 咁啊，非常重要。 但系呢个通常都未必做得到。我见啲小朋友有阵时喺啲食肆嗰度咧，攞住部大平板咧， 垫住嘴， 系啊，垫到晒嘴啊吓。咁但系头先 Hattie 讲嗰啲懒人恩物咧，即系譬如话有啲平板座啊或者手机座咧，咁咧佢依家出到咧直情系无线插电嘅版本，即系惊你要楞住条线咧，又要喺张床隔篱又搵个叫做插头咁样啦。佢索性咧俾你插足电啊，那个插完电之后，除咗晾住你个电话或者晾住你个平板咧，仲可以啊，帮你一路充埋电添啊！真系懒人恩物啊！呢啲 你真系冇藉口唔用啊吓，同埋系为咗保障。你唔好一日同我讲唔方便，但系当你 keep 住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好紧要啊！仲有嗱，如果我哋讲每一次你连续睇呢一啲嘅任何嘅电子嘅屏幕嘅时间啦，如果幼童嘅，即系我相信幼童嘅意思系小学之前啦、幼稚园啦吓，甚至乎再细嗰啲，其实就唔应该真系俾佢睇字啦。每日啦吓，系唔应该超过20分钟。 哇！我谂大部分都超晒标。 不过觉得而家睇落呢个时间嘅指标真系好难达到。小学生唔应该超过30分钟。 你根本上净系睇翻学校嗰啲教材，你都唔知呢个时间啦。 而家上堂都超过啦，中学生唔应该超过40分钟，大人唔多于1个钟。其实都好难啦。你问我啦，我哋将佢稍微改到就系每一次唔好超过呢个时间咧。可能就比較容易去做得到多啲，係咪？ 係啦，即係譬如20分鐘或者30分鐘，跟住咧就拉開佢，跟住但係唞15至到半個鐘咁樣。 唔係記唔記得我講過20、20、20啊？每隔20分鐘休息20秒，要睇啲距離20尺以外嘅遠景。 係啊，3×20啊嚇。係 啊，呢、這個記住，所以盡量啦。我哋暑假就嚟過去啦，小朋友準備開學嘅時候，呢段時間咧反而就係唔好再睇咁多平板字，休息好眼睛，有個好好嘅視力保持翻你就去开学啦， 啱啊！唔该晒 Heidi，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佢两个仔黎建恩同黎耀恩，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同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人，寻晚至凌晨陆续获准保释。被扣查大约40个钟头嘅黎智英离开警署嘅时候冇回应提问，一批支持者手持《苹果日报》迎接。据了解，黎智英嘅保释条件系30万元现金同20万元人事担保。张剑雄话：公道自在人心，感谢香港人浴血长城地保护《苹果日报》。周庭话：警方指控佢7月起利用社交媒体勾结外国势力，佢质疑系以言入罪。他形容被捕过程突然，暂准以20000元现金和18万元人事担保金保释，下个月1号再报到，旅游证件被没收。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宣布以加州参议员贺锦丽为竞选拍档。贺锦丽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由主要政党提名的黑人女性参与总统大选。拜登在社交网站形容贺锦丽是一名无所畏惧的战士，亦都是美国最优秀的公职人员之一。前总统奥巴马说，贺锦丽对副总统一职充分做好准备。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说，贺锦丽为工人和公共健康议题发言，相信对方会创造历史，成为首名黑人副总统。总统特朗普对拜登的决定感到意外，认为贺锦丽在民主党初选期间不尊重拜登。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已经有一段时间未有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他接受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原本同习近平有良好关系，但在新型肺炎疫情之后感觉不再一样。特朗普形容疫情爆发较贸易争议更加恶劣，疫情引致死亡，世界停顿，他形容是一种耻辱。美国多次指责中国未有及时向外公布新型肺炎疫情，中国亦多次反驳已经如实及时向外公布，美国的指责并无理据。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中国正在履行今年一月签署的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中按协议采购美国的商品，特别是购买大量农产品，形容协议执行得非常好。库德洛被问到，若果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一旦出现转变的时候，首阶段贸易协议会不会被废除，库德洛说不会。他又说，中美高层官员将会在周末进行的视像会议亦都会如期举行。早前有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在今个月15号举行视像会议，相信会集中讨论两国首阶段贸易协议的履行情况，特别是中国承诺两年增购2000亿美元美国货品的条款。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6.64，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331， 人民币 6.951， 英镑对美元 1.305， 欧元对美元 1.17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816 点，升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3.64 美元，卖出1,924.3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的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伟华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重复多次啊，就系大埔公路入去大埔方向，近住伟华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咁喺尖沙咀嘅金巴利道有紧急维修，金巴利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美丽华酒店唯一嘅行车线系封闭，咁所有车不能够由弥敦道左转入去金巴利道啊，不能够由弥敦道左转入去金巴利道，经过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 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是。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8:38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8:30之后啦，咁我哋而家咧就会有晨光大学嘅，今日朝头早咧，咁我哋有 Miss Lam 玲，咁啊更加咧就揾嚟校长啊，咁啊吕灵义校长咧，咁就会喺节目嗰度咧同我哋讲下，啊最近咧都停课，好多家长咧都头痛啦，啊停课有啲咩对策咧，咁啊要听下 Miss Lam 玲啦，一齐上堂啦。 9:00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的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继续都是跟大家讲一下，到底在疫情底下面对的一些压力有没有一些好的处理方法，可能知多一 些。 Miss Lam Lam 就会在一阵间的时间才会再跟大家出场的，现在这个时间当然就是有我们的晨光大学，是不是？晨光大学今天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议题就是跟听众一起讲一下的，有些什么呢，有些什么的课题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会就成日就见得到嘅，咁都会咧喺晨光大学嗰度见得到嘅。嗱，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咧就91%嘅。咁啊，雷暴警告咧，咁啊现正生效吓，大家要留意住啦。嚟到咧就系8月12日嘅时间啦，晨光大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系时候又继续讲下啲养生保健嘅话题咯。今朝早咧就请嚟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啊。 啊 ，Victor， 咁耐冇见咧，而家已经过咗立秋咯。 系啊，上个礼拜系立秋啊。 嗯。 但系其实而家呢个季节咧，都系属于立秋嘅范畴嚟嘅。 系。但系点解仲咁热嘅？ 咁因为我哋香港咧，真系到呢个白露呢个季节咧，先开始慢慢转凉嘅。 嗯。 系啊，同埋咧家咧秋天咧，我哋就讲咧就系、是、话有个叫秋老虎嘅一个讲法啦。 系 咁咩叫秋老虎？即系话其实秋天都仲系好热，就叫秋老虎啦。 系 咁咧呢、這个秋老虎咧，即系好似夏天咁嘅。 嗯， 咁但系咧你开始发觉唔同嘅地方，就可能夜晚咧开始觉得有啲凉爽啦。 嗯， 系啦，咁但系日头咧同呢个夏天基本上都可以差唔多嘅。特别是香港仲更加犀利啦。 嗯哼， 系啦，所以我哋中医咧其实有叫立秋咧另一个叫法嘅。 嗯， 叫长夏，咁长夏即系由立秋呢个8月7日咧，至呢个秋分呢段时间，即系9月22日嘅时间咧，都系属于呢个长夏嘅呢个季节嘅。 嗯， 系啦，咁即系因为个天气啊、节气啊，都属于比较热啲嘅。咁呢个情况咧，就系话开始可能日头都系比较热嘅，夜晚咧就开始凉啲啦。咁古人咧就发现咧呢个立秋之后咧个天气有咩变化咧？第一就系凉风至。这个立秋之后呢开始发觉诶好似有多啲凉爽嘅风啦。 嗯。 咁第二呢就係白露降。因为夜晚凉少少呢温差嘅问题啦。咁你啲水蒸气呢喺早晨嘅时候呢就会有啲露珠啦。 对。 这个就係白露降啦。咁第三个现象呢就係呢个寒蝉鸣。香港就可能比较少听啲啦。咁但係有啲北方嘅地方呢就会呢啲蝉呢开始听到佢哋喺度叫啦。 嗯哼。 系啦，呢、这个就系我哋话嘅立秋之后咧，古人观察到嘅会出现嘅现象啦。 系 咁咧喺香港咧，我哋可能立秋之后嘅习俗咧就比较少啲嘅。 系 咁，但系咧有啲民间有啲地方，特别系北方啦，大陆嘅北方咧，我哋都会有啲唔同比较特别嘅呢个习俗嘅喺个立秋嘅时候，即系譬如话佢哋咧就会食呢个赤小豆啦。咁佢哋点食咧？佢就会食呢个7粒至14粒嘅赤小豆。 咁样数法。 即系攞几粒嚟食咯，系啦，咁咧佢系用咩水嚟吞咧？佢用井水嚟吞。 嗯， 饮嘅时候咧要面向西，佢哋讲咧就咁样嘅食呢个赤小豆咧就唔会犯呢个吐泻嘅病。 系 啦，当然我哋而家就觉得唔系咁科学啦。咁、 嗯、 但系可见咧，其实呢个季节咧都仲有好多啲肠胃问题嘅疾病。 嗯， 所以古人咧就会可能谂啲方法，或者系啦，啲民间都有啲方法想去预防呢个病。咁當然啦，因為我哋話赤小豆佢本身就係呢個去濕健脾噶嘛，係啦，因為長夏嚟講都係中醫嘅角度嚟講都仲有夏天嘅一個因素喺度嘅，所以都比較濕嘅。 咁另外咧，即係啲古書裏面記載咧，喺清朝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就會喺呢個立秋嘅時候咧，就開始嚟稱呢個人嘅體重。 係點解咧？ 因為咧佢哋就要 check 下你有冇肥到或者瘦到咯。 嗯， 係啦，因為夏天咧啲人正常嘅腸胃會差啲嘅，因為熱啊嘛。係。咁所以啲人咧就唔係咁中意食嘢。 嗯哼。 咁咧，如果咧你體重咧輕咗嘅話咧，就叫苦夏咯。 嗯、 就呢个夏天过得唔系咁好啦， 所以就轻咗啦。 系啦，咁另外咧就头先我讲到啦，秋老虎啦， 嗯， 都仲会比较热啲嘅。咁、 嗯、 咧有啲夏天嘅疾病啊，即系皮肤病啊，嗰啲湿疹啊，都系仲会发嘅。 嗯， 系啦，所以呢啲情况咧，佢哋有啲人咧就会特别用啲井水嚟冲凉啊，咁嘅习俗啦。 系， 咁当然我哋香港就比较少见啲啦，同埋啲大城市都比较少见啲。不过作为一个介绍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嗯，我谂而家除咗啲农村地方都几难搵到口井噶。 系啊。冇错。 嗱，咁啊，知道咧，每个季节咧都有唔同嘅方法调理同埋养生嘅。咁唔知道过咗立秋之后，虽然而家天气仲系咁热啦，又有冇啲咩好嘅养生之道教下我哋咧？ 系咁，我哋有个好出名嘅医学家啦，叫张景岳啦。 系。 咁咧，佢就讲到一句说话嘅，佢就话咧呢、這个春应肝而养生，夏应心而养长， 嗯， 长夏应脾而变化。秋应肺而养收，冬应神而养藏。咁咧就系讲紧嘅就系呢个长夏咧要揾呢个脾胃嚟变化，秋咧就要适应呢个肺而养收。 嗯， 即系话咧，我哋呢个季节咧就要比较重视两个内脏啦。 系， 第一就系脾胃同埋呢个肺。 嗯， 长夏咧都仲系比较湿啲嘅。 系， 系啦，所以咧我哋都系除咗我哋话嘅秋天比较燥啲要。滋阴啦，其实我哋都唔好唔记得，其实因为而家啱啱立秋啦、 嗯， 其实嗰个天气都仲系比较湿嘅，同埋秋夏嘅一个交接都比较多落雨， 嗯、 所以呢个情况咧，我哋就会出现呢个脾胃嘅呢个运化功能嘅失调， 嗯， 咁呢个脾胃运化功能失调就出现咩咧？就譬如话肚胀啊，都系仲系好似胃口争啲啊，同埋甚至乎有啲人咧就有啲想呕啊、作闷啊。大便咧就稀溏啲，就黏啲嘅，甚至乎有啲人会觉得自己肿啲嘅，水肿啲嘅。因为我哋中医觉得咧，呢个身体嘅脾胃咧系一个运化水谷嘅一个内脏嚟嘅。 嗯， 咁如果佢嗰个内脏差咗咧，佢化唔到啲水，你补滋润嗰啲嘢都补唔到咯。反而你肠胃嘅消化功能增加咗咧，咁咧你就有机会咧可以将啲水分咧运送去全身。咁另外咧，我哋古人咧都覺得啦，雖然秋天物開始涼咗啦， 嗯， 但系咧古人咧就話咧，就呢個時候咧唔好即刻著咁多衫， 係， 即係冇覺得涼咗就即刻著衫啦。 嗯， 古人咧有一句説話嘅，咁佢哋覺得咧春天嘅時候咧除衫咧就慢慢除， 嗯， 秋天嘅時候咧就著衫就慢慢著， 嗯 哼，係即係冇覺得一涼啦就著好多衫，咁咧到時冬天嘅時候著更加多衫咯，係。另外一回事就剛才講到，除了去濕之餘我們都要滋陰，因為秋天開始天氣乾燥了嘛， 嗯 哼，我們就開始要少少這個滋陰啊，或者一些潤燥的清心的藥一些食材可以用的， 嗯， 即譬如說啲芝麻啊、蜂蜜啊、雪耳啊，咁呢啲滋潤的食物都可以嚟調理一下啦， 嗯， 咁另外咧就係、是、秋天嘅時候咧，我哋都講咧就係、是、話，因為天氣開始涼啦，開始啲人可以開始進步啦。咁但係咧，我哋都話呢個時候，因為啱啱先過咗個夏天，都唔好補得太勁。 嗯， 就用啲比較放粗而不滯嘅啲平補之品，例如咩咧，南瓜啊、蓮子啊、黑芝麻呢啲都係比較好嘅。 嗯。 咁另外咧就係、是、夜晚瞓覺時候，因為開始夜晚涼咗啦，咁咧就唔好濕住頭髮嚟瞓， 嗯， 係啊，咁咧因為會凍親嘅，咁、 嗯、 就好容易病啦，特別係而家疫情咧就更加唔病得噶啦， 係啊，真係要保重身體啊， 係啦，咁另外咧都提提大家就係要早瞓啦，唔好過了指示去瞓、嗯，指示係幾點就十一點，係，咁當然 香港人真係好難喎、啊，唔過十一點鐘瞓覺， 係啦，咁就十二點之前一定要瞓咯， 嗯， 係啦，咁為咗大家健康，為咗呢個抵抗力。同埋你早瞓咧，你除咗抵抗力好，你嘅皮肤都会靓啲噶嘛。 嗯， 佢叫美容觉啊嘛。 系啊， 系、 啊。 如果贪靓啲就早瞓啦。 嗯，可以瞓得到早啲瞓咯。 系啦、啊，冇错。咁咧个身体就会健康啲啦。 嗯， 系啦、 啊。过咗立秋之后咧 ，Victor 有冇啲乜嘢特别嘅食疗推介俾我哋咧？ 呢、這个 立秋之後咧，個天氣開始乾燥啦，但係都仲有濕嘅呢個因素喺度嘅。 係， 咁我哋到底要點樣去飲食啊？咁其實我哋呢度就準備咗一個茶飲俾大家嘅。 嗯， 咁就係呢個薑梨蜜飲啦。 嗯， 咁薑梨蜜飲係咩呢？其實就係咧雪梨啦、生薑啦、蜜糖啦，同埋水去準備嘅。 嗯， 咁我哋知道啦，雪梨係滋潤噶嘛，同埋呢個秋天係比較當季嘅食材嚟嘅。咁咧，另外就係蜜糖咧，都係滋潤嘅一個食材嚟嘅。咁、另外就薑咧，佢本身就係有啲去濕啊、去風嘅一個功效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就係、呢個雪梨啊、蜜糖呢啲滋潤之中咧，再加少少薑咧，就會制衡咗佢嗰個太濕同埋太滯嘅一個功效啦。咁點樣整咧？就將個雪梨咧同埋薑咧就切乾淨啦。咁咧同埋去曬啲種子啦，就整成一小塊。然之後咧，將所有嘅嘢咧就擺喺嗰個攪拌機嗰度攪，攪完之後咧，加少少蜜糖就得噶啦，好簡單嘅一個茶飲。咁得閒就可以整下嚟飲啦。 嗯，都聽落唔複雜啊，相對起之前嗰啲又要煲啊又要煮嘅食料嚟講，同埋咧，大家如果真係咧喺呢個季節咧想潤一潤，好似阿 Victor 頭先話齋啦，都要養生調理一下自己身體噶嘛，就好好咁樣把握一下啦。呢、個時節，頭先我好記得嘅就係、加衣嘅時候咧，就唔好著得太多衫嚇，同埋咧就飲啲潤啲嘅嘢啦，都係啦，早啲瞓，同埋唔好食啲熱氣嘅食物，因為畢竟而家都仲係好熱啊啲天氣嗬。 係啊，冇錯。 好啦，咁啊，吸收咗啲 tips 之后咧，希望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啦。下个星期再请教你咯。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拜拜。 好，拜拜。 晨光大学。 其实要幸福咧，好简单啊，唔系话即系天气冻嘅时候着件衫嘅，身边有个人陪住你，俾啲温暖你，都可以令到你觉得哇呢一刻好温暖，好幸福啊！ 你偶尔也牵挂吗？甜蜜过的那最后暑假，是爱得够动人吧？某次漫步说分家，回头看像笑话，这约定无假，可惜无缘实现吗？期望各有偏差，分开你更满足吗？实况不懂招架，只好给你成全是吗？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他身份该早撇下，而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放下你或者够成熟吗？实太可怕，仍能抱实你吗？做好尽筹码，今生无权共度吗？承诺也有真假，即管当我说反话，现况不需惊诧，憧憬早便退换败瓦，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差身份该早撇下，而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盼了大家仍然是犯禁吗？请封锁我无用痛吗？何苦声沙，可将我遗下，再会你已是前途碎吧，潇洒应该吗？分手无谓说你好吗？你尽兴地远飞吧，抉择也 做对马，快遗忘我顺势去牵挂。下个他，幸福吗？不想多夸你，情愿退下，挨苦孤寡，不敌你会话，再会念已是前多。 一首歌曲嚟自胡鸿钧嘅《你幸福吗》。如果今日朝头早你见到身边嘅朋友都问一问佢，好似我问阿 O 咁啊 ，O 你幸唔幸福啊？ 好幸福啊！ 如果系咁样答嘅话咧，咁啊好啦，个个都开心啦吓。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胡子男乐团为朝早日剧闹钟电视唱主题歌曲《Hello》。其实自第70届红白歌唱大赛之后，无论平面、电台、电视和网络，他们都有极高的正面回响。日本韩榜推介歌曲胡子男乐团 Hello。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佢哋系日本嘅胡子男乐团 ，Hell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八点五十五分嘅时间，恭请华梅姐出场。 华梅姐早晨啦 ，Good morning， 小白同 埋阿欧，哇，做乜嘢咁有礼貌，咁隆重其事咁啊？ 讲系咯，你喺我哋嘅心入边嗰个地位，简直系超然啊嘛，系咪？ 啊，真系啊，好识买，好乖啊，你哋两个，咁我都好受落嘅。好啊，嗱，咁啊，又同各位咧晨光嘅听众咧，即系讲早晨之余咧，又有啲咧同啊呢个抗疫期间咧，一啲咧我哋吓身边咧生活中咧一啲，可能系重要，又或者你可能觉得系琐碎，但系琐碎得嚟咧有几有趣嘅事情咧，要同大家 hashtag 一下喎、 啊。哦、又所趣又所碎又有趣， 但又有趣喎、 啊，系咯， 系咩咧？我想同大家讲啦，真系啊，嗱，我成日都话啦，喺呢个抗疫路上咧，系好辛苦嘅，大家吓、又冇得去街啊，又冇得扮靓啊，又要咧成日咧都系喺屋企嗰处啊咁样，但系咧都要为自己咧去增添一啲生活情趣嘅，所以我咧都会教大家啦，同埋提醒大家咧。譬如就算你话咧冇得扮靓咁，你都要咧局部都要扮靓，同埋护肤，譬如对眼啊、啲皮肤嘅质素啊都要照顾，系咪？我都成日讲嘅，仲有。就算咧系衣着打扮方面咧，虽然咧都冇乜点出街，但系咧有时你又难保你喺屋企咧扮下去野餐啊， 系系系，琴日讲话 影下相啊， 将个露台 打下卡啊， 系系啊系啊系， 照烂手嘅环境 咧，唔得太老土啊，系咪？ 系 好啦。咁我留意到呢，原来话呢喺呢一个嘅抗疫期间呢，大家呢都继续呢喺呢个时尚圈之中呢，有好多呢一啲所谓嘅大数据呢，係做一啲嘅调查啦，同埋做一啲嘅统计咁㗎。咁就话呢啊，今年2020年呢 第二季度啊，嗰啲咧人气时尚嘅指标咧都计咗出嚟啦噃。 点啊点啊！ 咁啊，当中咧都同咧我哋啊一个抗疫嘅环境底下，都有一个咧时尚数据走咗出嚟啊，值得大家咧即系注意一下噶吓。咁、如果唔系我哋咁辛苦咧喺呢个抗疫路上，发现。啊，原来我哋咧对呢个时尚圈咧都有啲贡献喎。 系啊， 咁啊，先嚟同大家讲啦，呢、这个2020年啦第二季度啦，系啊人气时尚嘅指标咧，第一位咧都同咧抗疫有啲关系嘅。 嗯， 第一位咧系一啲名牌嘅凉鞋啊。 哦，凉鞋啊，反而系 凉 鞋衬口罩唔通？ 咁你估到同呢个抗疫有咩关系啊？吓， 嗯，衬口罩。 小白吓， 衬个口罩咯。 咩话？ 衬个口罩啊，凉鞋 啊， 凉鞋衬口罩 冇拉噶喎。 唔系啊，我觉得几靓啊，系咪？ 因为上边焗，所以下边 系啊，要透嘛， 系咪？少着埋袜添啊，咁啊，令到大家感觉上干爽一啲啊，或者即系要清洁嘅嘢唔使咁多啊， 其实咧好简单，你凉鞋啊通爽啦，同时咧悠闲嘅感觉啦。依家咧喺抗疫期间咧，大家咧好多时候咧可能连工都唔使翻啦吓，公司又唔使去啦，咁啊可能会注重咗多啲咧，就去郊区啊，又或者咧喺自己屋企嗰度咧行行企企咁样。咁你冇理由着住个高踭鞋喺屋企行行企企啫，系咪？咁啊，自然咧呢一啲嘅凉鞋多咗啦。第二位先犀利啊，就係、是、時尚口罩啊！ 哦，係啊，各大品牌都有出口罩啊！ 完全明白啦，同抗疫咧係一定係息息相關。咁但係咧，當然口罩咧款式好多，咁如果係特別有型有款嗰啲咧，就特別大家咧歡迎啦。全球嘅需求啊，呢、這個口罩啊上升咗啊441% 啊，幾低啊，幾低喎？幾高啊？我真係低能嘅。好的，咁你可想而知幾受歡迎咧？嗬。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系疫情下不能病，更要靓，时尚口罩要戴得。 去到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博康村。就是思瑞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博康村。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快线的交通意外咧，咁都系大约喺十分钟前清理好咯。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嘅管道中间。咁另外啦，尖沙咀嘅金巴利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咁较早前，咁而家金巴利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美丽华酒店对出，唯一行车线咧而家就解封，咁车辆就可以由弥敦道左转翻入去金巴利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尤丽村，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才子 O 投资 O to O， 早 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郭生，睇到琴日咧，港股咧啊升势凌厉啊吓，咁啊爆咗上去一啲高啲嘅位置啦。咁但系今日有冇机会咧接住嗰度力咧继续啊升翻穿25,000点啊？ 咁睇翻就琴日个市就突然间即系喺一啲蓝筹股带动啦，咁特别腾讯啊发力啦，咁啊带动个指数一度都冲上翻去25,000楼上，咁但系收市个升幅都有啲收窄嘅，咁同埋睇翻外围啦，美股隔晚表现都向下，咁啊特别系啲科技股咧调整幅度系比较大一啲啦，咁所以睇翻呢啲牛普遍都有一定程度嘅下跌嘅。估计今日港股低开嘅机会会比较大啲啦，咁啊，所以暂时25,000点似乎都仲系一个比较主要嘅阻力啦。咁下边支持都系睇住24,000附近嗰啲水平。咁后市大家都会留意住几样嘢啦，第一就当然今日收市之后腾讯嘅业绩啦。咁另外大家亦都继续关注紧中美嗰个关系嘅变化啦。咁同埋就系星期五咧呢个恒指嘅季检啦，咁对相关指数嘅比重啦。都会有一啲嘅影响喺度，咁所以暂时我谂个市场气氛都会相对比较谨慎啲，咁啊大市暂时就唔似有太大突破出现住啦。 今日咧听众陈先生问只美团点评啦，佢就未有货喺手嘅，问下郭生啦，咁啊有机会都憧憬艳南啊，咁啊现阶段系咪吸纳嘅时机咧？咁啊郭生交俾你分析下啦。 睇翻美团啦，过一段时间表现都系相当强劲啦，咁啊近期都系继续有一啲破顶走势，咁啊试过一啲新高水平嘅，咁除咗大家憧憬星期五。恒指呢個季檢啦，佢有機會染藍之外啦，咁市場亦都睇好佢個業務啦，係繼續復甦嘅。咁最近出嚟一啲嘅數字咧，即係都睇到美團喺個訂餐嘅量方面啦，繼續係有一個增長喺度，而且亦都超越咗即係第一季相當之多。咁呢方面令到市場有啲驚喜啊。咁所以股價都係受到一個比較大嘅追捧。咁當然，如果你話做好短線嘅操作嘅話咧，咁要留意咧，因為今次納入指數個憧憬咧，都有相當嘅預期啦。咁所以呢方面係咪可以短期內再有比較大嘅上升空間咧？我就會有少少懷疑啊。咁所以即係你話做啲短線操作啦，喺而家相對高位嘅水平咧，就唔係太過建議。咁但係你話，如果近期因為外圍啲科技股調整，咁再加上即係高位出現啲獲利回吐啦，我諗喺200蚊邊嘅水平咧，作為一啲比較中長線嘅投資咧，都仲可以考慮。咁所以投資者如果即係淨係考慮短線嘅操作嘅，我建議都不如觀望先啦。 咁啊，散户股民咧又可以參考翻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唔該，郭生，拜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9:10，早晨小白， 早晨啊， 早晨啊，欢迎你啊，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头先有财经嘅环节咧，紧接落嚟咧就一阵间要交俾 Barbie 啊， 系啊，斯巴比灵异校长， 系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啊。但呢个时间咧，大家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 系啦，拎佢个电话而家就揿制啦，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嗱，今日。 同埋聽日咧呢兩日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預約嘅。咁、但如果你話我想約下個星期得唔得㗎？又可以喎、 啊。 咁約咗呢兩日先啦。不過 係啦，咁如果有啲開心事啦，可以值得咧同我哋去分享，以至咧同翻你啲親戚朋友去分享咧，咁可以打個點唱電話嚟1872388啊，咁轉個頭咧就可以聽大家電話啦。神光 Morning Call 咁呢個時間咧就聽下啲育兒心得先啊， 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继续咧都系同大家讲下，到底喺疫情底下咧，面对紧嘅一啲压力咧，有冇一啲好嘅处理方法？可能咧知多啲、认识多啲咧，反而会令到我哋冇咁担心啊！今朝早咧，请嚟资深家长教育专家，曾经任职中小学校长，而家咧系现任香港大学教育领导中心嘅客席讲师，亦都系津善家长中心嘅总监吕玲仪校长。吕校长早晨啊！ 早晨，早晨啊 ，Bobby。 吕校长之前咧，我都成日听你讲一啲咧亲子嘅 tips， 咁我相信咧晨光嘅听众咧对于你咧一啲都唔陌生噶啦。 港台系我个老朋友嚟嘅， 系嘛？系咯系咯。咁今次咧都真系要靠啊你咧啲专业嘅意见啦，俾我哋啲家长啦，同埋可能喺教育界里边咧都派下定心丸。 好啊，大家分享一下。 嗱，我知道咧，即疫情以嚟啦，大半年以嚟啦，其实我相信对于学校啦，或者对于家长啦，甚至乎老师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毕竟第一次面对一个停课停咁长时间啦，亦都要可能用好多唔同嘅模式啊。调配好多唔同嘅资源咧，去到继续持续咁样维持个教育落去，嗬？ 系啊，一啲都唔容易嘅，因为以往咧，就算我哋系沙士期间咧，都冇发生到呢啲疫情咁严峻啊，而影响咁大啊，咁所以喺学校度嚟讲咧，无论系校长啊、老师啊、学生啊，甚至工友等等咧，其实佢都系因呢个疫情而改变咗一路嘅常态咯。 即系嗱，我自己面对嘅咧，可能系家长层面比较多少少啦。家长咧担心就一定噶啦。咁但系嗰个担心咧，我相信亦都系嚟自可能对于个学校嘅运作啊，或者学校到底做紧啲乜嘢嘅工作咧，同安排咧唔熟悉。咁啊，都请教阿吕校长啦。其实你所见咧，我哋嗰啲学校咧，对于今次嘅疫情系点样去应对呢？ 其实我可以讲一句即系中肯啲嘅说话咧，其实老师同埋校长等咧，其实都冇遇过呢啲咁嘅情况嘅，即系话疫情持续啦，好耐冇接触嗰啲同学啦，咁而学校本来一个群体发展嘅好嘅地方啊，但系到而家咧，大家都要有个距离，即系话我哋唔可以咁近啦，咁就老师更加个教学咧，唔系喺个班房里边，佢。对住我哋嘅小朋友，譬如30个小朋友、25个小朋友，我哋一路讲嗰时咧，我哋望到佢个变化，佢个表现，究竟佢明唔明咧？唔明我又会点样教佢咧？咁而我亦都喺教嘅当中咧，我睇到我啲学生个情绪嘅变化。譬如佢今次唔开心咧，咁我可能会搵一个时间同佢倾下偈。或者我见到佢哋面上挂有一个疑窦嘅表情咧。我就会再详细啲讲，或者换个方法嚟教佢。咁而喺班房里面咧，佢哋好多时有啲课外嘅即系组织，即系喺度分组啊。我哋叫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啊。咁佢哋有好清晰指引嘅。第二咧，老师咧就会讲解一阵间咧，又会转一转个活动嘅。譬如话啊，而家我哋嗱、啊，你明唔明啊？咁好啦，我有拎个苹果出嚟。嗱，你哋睇下呢个苹果点样变化，咩色啊咁，即系好多个实体嘢咧，俾佢哋望到嘅。但系喺个疫情之下咧，其实我哋乜嘢呢啲嘢咧都做唔到。我哋只不过靠个网上嘅学习，譬如 Zoom lesson 啊咁样等等咧。咁、那个老师咧，从未喺个受训嗰阵时咧系做过一啲咁嘅嘢嘅。即系佢要自己喺嗰度做一个课程出嚟，而呢个课程咧又唔能够沉闷、啊。因为我哋睇紧啲系，譬如话系幼稚园嘅学生、小学学生、中学生咁等等，佢哋个持久力咧系比较低嘅。 系，尤其是净系对住个 mon 咯， 对住个 mon， 根本上佢牛个豆豆咁样望住你讲。咁所以咧变咗嚟讲咧，你大约系我哋计过佢哋嗰啲 attention span 咧，即系佢哋专注力咧，唔能够超过15分钟。如果你乜一路讲咧，佢哋喺个电脑侧跟咧，佢咪好似黑眼瞓咯，你又嚟讲咯，系咪？ 或者开始冇乜反应啊，见到啲眼神好呆滞啊，咁。 系啊，系啊，咁你举手问啊，佢哋都唔举手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喺设计嗰方面咧。 其实老师是未曾试过咁辛苦。而嗰样嘢咧，系我哋个月师范训练咧系冇噶嘛。 嗯。 咁冇人有噶、哦。咁但系我哋做咗一次，发觉到原来啲同学仔咧，佢唔 switch on 啊，即系唔可以 engage 喺嗰度咧。老师就会谂下，嗯，下一堂咧，我又用乜嘢嘢嚟到吸引佢咧？ 嗯。 而吸引咧，唔系纯粹系为咗吸引，而系达到呢个教学嘅目标。 系。 咁所以将嗰样活动连佢个教学目标咧。连埋一齐咧，系一个挑战嚟嘅。 嗯。 咁第二咧就系、是、老师咧，其实喺学校嚟讲咧，近呢十几年咧，佢哋都好兴咧，就即系 collaborative 嘅备课，即系一齐集体备课。 系。 咁但系而家疫情之下咧，亦都呢个范畴就少做咗嘅。 嗯。 即系往日咧，譬如你备呢个课咧，咁到我下一次我备咧，咁就变咗好充足咁样。大家溝通到，咁而家學校咧有陣時佢哋翻學校做，有陣時都唔需要一定要翻學校。咁、尤其是有啲老師中意翻學校做 Zoom lesson 嘅，因為有好多支援喺度，但係又唔係話一定要個個一齊啊嘛。咁所以對老師嚟講咧，佢個壓力咧係源於佢哋以前未做過，甚至係未曾培訓過，又冇諗過。但系老师咧系好多计仔嘅，佢、见到佢原来咁样咧，我下一堂我又转一转个形式，或者搵两个同学一齐答，或者一个同学又点样提啲问题咁啊，咁、总而言之咧，一定要达到我哋个目的同埋效果。 其实都感觉到嘅，因为咧，我哋自己系家长啦，可能就会睇到我哋嘅担忧就系、是、啊，如果真系咧冇办法再喺校园嗰度咧做咗一啲群体生活之后咧，对于小朋友嘅影响啦，即系无论系性格啊，或者系德育培训啦、学识嘅培训咧，都好似感觉上仲可以靠一啲视像嘅平台啊，或者网上嘅资源咧去补给到。咁但系你话其他嗰啲同人相处啊、社交啊，肯唔肯同人哋合作啊，或者点样同人哋沟通咧？平时咧就由学校同埋家长一齐去教啦，咁但系呢段时间咧，可能都要家长自己教住先得。 要噶，其实咧喺学校系我哋系学紧佢哋嘅群体嘅生活啦。 嗯， 但系另外一样嘢咧，你讲嘅规则咧，其实系要依靠家长喺屋企嘅。 系， 例如咧学校咧就已经讲咗俾你听。今日咧，我哋有两堂课，咁一堂系常识啦，一堂系英文啦，咁样。咁好多时咧，学校开咗呢个 Zoom 嘅 lesson 咧，发觉到原来入嚟嘅同学仔咧，根本上睡眼蒙松。 嗯， 我谂系啱啱先妈妈喺个床度，炒佢上嚟， 五分钟前先起身噶嘛。 系啊系啊，连早餐都唔食到，咁佢只眼都未擘大。咁呢个规律咧，其实系要家长喺屋企咧早啲培育佢嘅。 嗯。 譬如早啲起身啦，因为你今日有堂上，食咗早餐先啦，即系头脑清醒一下先啦。咁呢个咧，同佢喺学校度咧，好匆忙咁样将啲小朋友咧 rush 入去个班房，都系一样嘅。咁所以你话实体上同埋喺屋企上咧，其实都系要家长培养佢一个纪律嘅。 嗯，嗱，我感觉上咧，如果头先讲呢啲自理啊，或者系真系要培养个纪律咧，可能大少少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嘅，即系自己校定个闹钟，咁记住咧，爹哋妈咪之前就话啦，今日几点钟咧提咗我要做啲乜嘢噶啦，要做好啲准备，咁先至上堂。咁但系如果对于一啲咧，好似我自己个女女咁细个，嗰啲四岁啊，或者五六岁嗰啲咧，可能揾一个人要去叫佢，或者帮佢安排咗嗰一朝早嘅时间啦。特别系我哋双职家长就唔可以次次即系佢上堂。 你哋好辛苦 啊！冇办法请假陪住佢上堂啦，咁可能都要谂好多呢一啲其他嘅配套或者人手安排。 要噶，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又唔需要太过着重话佢每一堂都要做得好足够。 系 有阵时咧，尤其是呢个世界咧，即系所有咩事情都可以发生嘅。所以嗰个内在嘅安宁咧，同埋佢自己知道做紧乜嘢咧，好细个都可以培育嘅。 嗯， 即系譬如话今次佢迟咗起身咧。都唔系好大不了啫，你第二次早啲起身啦。总而之咧，要俾佢一个几正面嘅吹谷，同埋一个评价咯。 系 小朋友，因为少少地起到身，咪迟啲咯，下次早啲咯。但系就唔好话即系好严格到话，不如翻学有时我哋见到啲细蚊仔入班房啦，譬如小学二年、三年，佢自己知道一定要准时入去。如果唔系，老师都会比较严厉啲，甚至罚嘅。 嗯。 咁但系喺 Zoom lesson 之下咧，老师又变得温和好多嘅， 系啊系啊， 同埋系即系容忍度高好多嘅。 系咁嗱，又问下吕校长啦，有冇啲咩嘅建议或者系 tips 咧，可以俾下我哋咧？嗱，因为而家咧暂时都未知道各级嘅复课日期系点样啦。咁喺呢一个继续真系自己要喺屋企学习嘅情况底下咧，有冇啲乜嘢嘅 tips 俾下家长或者系同学咧？ 都有的，虽然呢大家都没讲到真正开放的日期来讲，以我自己的估计呢，个月九月都会开到啲课的。 是即陆续啦，可能有啲年级返到去啦。 是啊，咁而家你问啲小朋友佢开心，因为当放暑假啦嘛，是吧，肥咗咯。 是个个都肥咗，我见啲同学。 是啊，个个都肥啊，即係啲先生都係喺个荧光幕度见到啲小朋友个都圆咗块面㗎。 是啊。 咁我会觉得咁样呢，家长好似我哋先都提到呢，一定要建立一个常规嘅。 嗯。 即係尤其是佢每日呢，而家有好多呢夜晚黑呢可能十点瞓啦，甚至係十一点啦，有啲有啲跟爸爸睇波啦，或者自己鍾意睇波啦，咁又会即係真係会非常之唔同嘅每日嘅起身时间。我都建议家长会 set 一个 limit 囉。譬如话佢往日呢，譬如返學嗰时咪七点几呢，咁你而家可以九点前，一定係咁样，就唔好俾佢惯咗话啊我鍾意今日赖喺床度瞓到十二点钟啱啱食晏昼咁样。其实佢惯咗呢，佢会觉得嗰样嘢，因为你嘅人体里面其实有个内置嘅钟喺度嘅。内置个钟呢係好習慣嘅，有个習慣嘅。咁如果你成日都整到佢即係毛毛头水啊，一声就咁一阵咁呢，其实个身体反应呢都话俾你听，我想規則啲喎，咁啊，同埋一定要有个健康嘅生活，因为喺呢个疫情咁耐都唔使返學呢，因为學校好沉迷㗎嘛，成日都话俾你听点样，你又要有健康啲啊，睇又要有运动啊，食多啲菜啊咁样。而家冇咗呢啲呢，屋企嚟㗎嘛，咁家长呢就冇咁留意。但你呢个健康嘅生活呢係好重要嘅。咁小朋友喺呢个时间呢啱啱撞正呢个疫情呢，其实正正好话俾佢听，你点样要爱惜你自己个身体，点样要令到佢係可以即係吸收到一啲正嘅即係能量食物咁样囉。咁同埋呢，我觉得呢可以喺屋企同佢做运动㗎喎。即係好多家长呢就以为佢一定要出花园啊公园啊度踢波呢，其实屋企都好多玩意嘅，乒乓波又得，好多样嘢都得， 都可以考虑下。我自己都可以试下同屋企小朋友做下运动先。咁啊，今朝早咧再一次多谢晒吕校长，俾咗咁多专业嘅意见我哋。等我哋啦，作为家长都可以知多啲咧，其实学校方面咧做咗啲乜嘢嘅措施，又或者咧佢哋都面对紧一啲点样嘅困难。希望咧好似同心抗疫嘅态度一样，学生、家长、老师同埋学校咧都可以一齐努力咁样咧去对抗呢一个疫情带嚟嘅影响啊！ 好啊。 好啦， 多谢各位， 今朝早唔该晒吕校长。 OK， 各位再见，拜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在童话国打造，巩固堡垒，怀着爱慕。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繁忙，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为你也给鼓舞，教子女唱唱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但童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 便引发批斗，短处所到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渗透，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游说赡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越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趁对方诽谤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雕塑，难道这些心血如年华消耗，只怪说婚姻太过早。为 属于李克勤的作品格林童话，除了看这些绘本童话书之外，都要看一下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有什么看呢？ 晨光追踪三十一， 有啲咩睇？今日交俾刘昌， 阿昌喺咩度啊？ 早晨啦、啊，早晨，小白，早晨啦、啊， 系、oh, 早晨，早晨。 今晚三十一有咩睇先？ 哇，今晚三十一台咧有一个时代嘅终结啦。 吓、 啊，就是、今晚八点钟警讯最后一集啦。 哎呀，一个时代嘅终结啦。 系啊，咁啊， 今晚要慢慢抡啦，今晚。 冇錯啦，咁啊，今晚警訊咧，最後想同大家帶一啲乜嘢提醒呢，就係、是、有提醒下大家駕駛人士啊，喺揸車時候咧用電話點樣為之正確啊？ 哦，都有正確噶，我以為係完全唔掂得喎、 啊。藍牙係咪要用即係？ 咁啊，今晚嘅真係大家揸車嘅朋友真係要留意下啦，即係其點樣叫做可以揸車嘅時候又用到手提電話呢？ 哦，即係 點樣又唔係啦？點樣唔會阿 Sir 忽然之間叫你停車熄匙呢？ 哦，明白， 咁要留意啦。 係嘅，合法使用電話、合法呢個駕駛時候使用電話好緊要呢、這個。 冇錯，咁今晚八點鐘記住睇呢個警訊啦。 一定。 緊接住夜晚八點半有日常八點半啊。咁今晚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一啲。點樣可以搖佢咁樣咧，俾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咧，喺嚟緊開學嘅時候可以正常咁樣翻到學啊？ 哦，又搖佢又開到學啊？ 係啦， 又正常。 冇錯，好似聽落好複雜啦。 開學不翻學嘛，之前局長都講過啦。 冇錯啦，咁而家都未知道啦。咁開學但又唔使翻學，咁對於普通嘅小朋友嚟講已經唔容易適應啦嘛。咁但係對於一啲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咧，咁點搞咧？咁好多。公司咧就諗盡方法，咁有一今晚咧就請嚟一個人工智能嘅課程主任啊，咁嚟同大家介紹一下咧點樣用搖佢方法方便呢啲小朋友學習嘅。 係今次真係好彩，我哋有人類有 internet 啦，唔係都唔知點算啊嚇。 係啊，都唔知係點樣搞咧，即係除咗 internet 之外咧，即係其實有好多嘢都即係新興咗啊，即係大家喺屋企咧做運動啊，煮嘢食啊， 係啊係啊。 靠住 internet， 我哋都學識。 係啊，我哋又越嚟越自閉，又越嚟越 open 咧，而家係。 啊，你真係呢個講法真係好妙啊！係啦。 好，咁跟住咧，仲有咩睇啊？ 好啦，咁啊，去到又係緊接住夜晚九點半，三十一看世界。今晚個題目叫做食慾危機。 食慾危機， 冇錯啦。食慾危機係講咩咧？其實就係話原來啊，我哋全世界咧。呢、這個飼養嘅行業啊，即係養豬、養牛、養雞嗰啲行業咧，排放出嚟嗰個温室氣體嘅總排放量，原來竟然係多過全世界所有運輸工具嘅總和啊！ 哎呀， 所以即係邁向素食啊，或者新肉類嘅主義啊，有機會。好啦，最後午夜廣場今日係個題目係 幾秒㗎？今晚就講下呢個政治政策研究究竟係啲乜家科啦、 哦。明白。 政策研究聽就聽得多啦，今晚記住大家睇下啦。 好，唔該曬劉生 ，thank you， 拜拜。 唔該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 全国人大常委会寻日通过相关决定，第六届立法会延任不少于一年。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有关决定在政治上解决问题，但同时凸显香港已经不是再实行基本法和普通法，用中国特色法律制度处理香港问题，实践全面的管治权。对于能否用法律程序挑战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张达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由于基本法的解释权在人大常委会，因此可以说是不容挑战。另外，今次决定并没有指明早前参选被裁定提名无效的四名现任议员不可以延任，张达明认为是高招，因为做法会令民主派就是否留任而分裂。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两个仔黎建恩、黎耀恩，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人，昨晚至凌晨陆续获准保释。被扣查大约40小时的黎智英离开警署的时候没回应提问，一批支持者手持苹果日报迎接。据了解，黎智英的保释条件是30万元现金和20万元人事担保。张剑雄说，公道自在人心，感谢香港人浴血长城地保卫苹果日报。周庭说，警方指控他七月起利用社交媒体勾结外国势力，他质疑是以言入罪。他形容被捕过程突然，暂准以20000元现金和18万元人事担保金保释，下个月一号再报道，旅游证件被没收。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宣布，以加州参议员何锦丽为竞选拍档。何锦丽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由主要政党提名的黑人女性参与总统大选。拜登在社交网站形容何锦丽是一名无所畏惧的战士，亦都是美国最优秀的公职人员之一。前总统奥巴马说，何锦丽对副总统一职充分做好准备。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说，何锦丽为工人和公共健康议题发言，相信对方会创造历史，成为首名黑人副总统。总统特朗普对拜登的决定感到意外，认为贺锦丽在民主党初选期间不尊重拜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下个月20日起禁止任何美国人或者机构和中国影片分享程式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等作任何交易或者生意往来。路透社引述美国白宫一份的文件指出，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或者会令 TikTok 在美国的程式商店中下架。报道引述文件指出，忧虑 TikTok 在处理个人资料的安全问题，华府正是考虑限制 TikTok 的营运和筹集资金，包括将程式下架、限制广告，甚至限制用户下载程式的时候接受相关条款。另外，法国的资料私隐监管机构说，收到有关 TikTok 的投诉，正是对 TikTok 展开初步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25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7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1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1元，跌2.5；美团点评211元，跌7.4。银河娱乐61.95是升2.15，阿里巴巴241.4跌2.6。 一传媒一个五毫半系升四毫七。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3.75升八毫，中芯国际26.85跌九毫，友邦保险72.75升一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55，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2，人民币6.953，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2782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7790元，跌5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06美元，卖出191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多次，尖沙咀嘅金巴利道咧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啦。咁而家金巴利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美丽华酒店嘅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所有车都可以喺弥敦道左转入翻去金巴利道噶。咁但系咧，尖沙咀嘅七潭道南就有爆水管，车辆不能够由七潭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啊，不能够由七潭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环澳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清水湾道冰屋落斜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自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迎今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而家嘅你幸福吗？ 仍然系犯禁马，恨情封锁我，无用痛骂，何苦声洒，可将我遗下，再会你已是前度。 手之后应该点对待前度呢？ Cuba 嘅新歌话应该视而不见，唔再干涉对方嘅生活，等对方可以将自己从生活圈子中移除。你幸福吗？这个问号就从此留在心里面。 不逼你会话，再会你已是前东碎破。 作曲编曲监制都是苏道志，填词有陈耀森。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胡鸿钧，你幸福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9:41啊，系要等到41分。 系啊，整数啊嘛，系啊，配合你处女座呢个完美主义者啊，咁啊， 好， 系9:41，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 Heidi 朱海 婷啊，早晨啊 ，Heidi， 早晨啊，早晨啊，我等咗你哋好耐啦， 系啊，条颈又长咗啦， 系啊，9:41，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我觉得咧呢排我系非常之需要讲下呢样嘢 嘅，咩嚟？ 因为咧你都知啦，我呢排好努力咁样去研究啲甜品啊嘛，系咪？即系食多咗咧，个肚都胀咗。明明咧，我之前好努力做运动噶，但系咧，如果你真系屋企整得甜品多咧，你要付出起码三倍嘅努力咧，先令到啲甜品肚咧就走咗。 咁系啦，又啱啱食完个生日蛋糕，见到你。 系啊，呢个都可以自己分享一下，我都觉得自己做得几成功，呢个彩虹蛋糕。 劲啊吓！ 咁所以我就觉得咧，比平日就算系做运动好啦，或者饮食都好啦，始终甜品太多咧，我需要揾翻其他一啲帮手去令我真系帮助消化。咁我今日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啲 茶，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都几中意饮茶啦，中国茶、西式茶、日本茶都好中意饮。咁不过咧近期咧我就饮咗其中嘅两款嘅茶啦，试咗两款茶叶咧，我觉得几好啦，可以同啲姊妹啊，同啲兄弟分享一下嘅。但其实茶咧，我哋成日觉得啊，以前睇就比较系古老啲啦，而家都现代化咗好多啦。因为咧我近日认识咗个品牌啦，一个茶嘅品牌。其实佢讲咗样好好嘢喎，点解佢个品牌会用茶同埋个中国字母七字就谂咗关系呢？原来系好得意嘅啦，你有冇发觉开门七件事？你哋而家数唔数得出俾我听啊？ 我真系唔知道啊，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 盐酱醋茶。 咁你数下咧，系茶系排第七嘅喎，系咪？好啦，以前讲紧系我哋话中国嘅一啲文化嘅修养、生活嘅雅兴咧。琴棋书画花酒茶，咁所以咧，原来我哋从一个新食嘢嘅角度，同埋一个养生嘅角度咧，其实茶都系排 number seven 嘅， 都有佢份， 都系排第七嘅，即系其实系好重要。你谂下一个礼拜七日，佢唔系最头嗰几位，但系咧都系原来系必须要嘅一位咯。好啦，咁今次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两只茶，第一只茶咧就叫做单松啊。 丹松 有冇听过呢一只茶？ 系咪中国茶定还是系 中国茶嚟嘅？丹松 佢算系绿茶定系点啊？ 这个好问得好好。其实咧，我第一次接触呢只茶咧，你都知道，即系我哋有个靓女嘅中医师啦，吓之前嘅即系新闻之花啦，吓。咁一次同佢倾偈咧，佢无端同我介绍，哈田，我介绍你饮丹松啊，对女人都几好嘅咁。咁近期我认识咗茶嘅品牌嘅老板娘咧，佢又系。介紹我飲單松，其實咧單就係即係單雙個山啦，單雙個單，單數個單啦。松咧就係樹葉個草叢個松啊，即係比較多筆畫嗰個。好啦，其實咧佢就屬於烏龍茶。咁佢好得意啊，佢嘅身份地位好得意，佢係介乎咧喺啲全發酵嘅紅茶同埋唔發酵嘅綠茶之間嘅半發酵烏龍茶。咁通常烏龍茶都覺得，咦，台灣係咪洞頂比較出名啲啊？但其實內地咧有個地方咧。就是叫凤凰镇咧，都是一个单松呢个茶叶嘅发源地嚟嘅。好啦，咁啊讲完历史啦吓。咁我饮落去嘅口感咧，我就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饮乌龙茶。你俾我拣咧，我会比较中意乌龙茶同埋系绿茶嗰类多少少嘅。 咁因為佢咧，你會飲得出有烏龍茶嗰種嘅香，其實好得意噶啦。如果你飲紅茶或者黑茶咧，係顏色已經係深啲啦，同埋個口感係好濃烈嘅，係咪？但係綠茶就係比較淡，但係係香嗰種口感啦。咁佢就啱啱介乎中間，我飲得出咧一啲好似烏龍茶嘅口感，但係咧佢嘅花香同埋個果香咧係比較重一啲咯。咁所以呢一隻咧，我覺得如果放女士們咧，佢哋係想要唔要紅茶嗰種咁重嘅感覺，但係有啲女士咧飲綠茶又會話我個胃好削啊， 好寒啊， 或者會容易寒或者頭暈咧，咁我就覺得烏龍茶其實就係一個 very good choice 嚟。 好啦 ，Heidi， 蔡子奧又係時候問下你啲價錢啊。嗱，你都知道咧，茶葉咧升值潛力好強勁啊，嗰啲咁嘅普洱茶葉，哇，幾個茶餅同你講咧可以買樓做首期 嘅。好中意你嘅角度，即刻從你個投資嘅角度入手。 咁啊，呢啲單重啊，有陣時話啊，買俾屋企人啊，買俾媽咪飲下。頭先 Heidi 都話哇，女性飲幾好喎、啊，咁樣咁啊，係咪都唔係太貴咧？ 冇你頭先講到嗰啲即係會由陳年去升值嗰啲茶餅咁誇張嘅。如果你話一罐到啦，咁我哋去買都係300-400元啫。 哦，係 300-400元， 可接受價錢咧、 啊？ 呢啲係 咯，都可以啊。 係啦，係啦。咁我講嘅一罐都成，睇下先啊，個樽身都成100克咁重嘅喎、 嗯。 是啊是啊，咁所以即係你可以揀，其實而家好多茶嘅新品牌都好聰明地，茶包又得，或者係茶葉都得，睇下你自己嗰、那個去品茶，或者你自己去調嗰個茶嘅隻手勢啦。咁、呢個就單重啊，今日介紹呢個半發酵嘅烏龍茶。另外一隻啦，我而家呢一刻都飲緊，我專登今朝咧講之前咧，我都衝翻嚟咧，再即係令自己去重新記得翻個口感啊，同埋嗰個。 好啊，一路飲住咧，一路可以將你嗰個感覺咧更加深層次咁。演绎俾我哋听， 系啊系啊，咁、另外一只咧就系龙井，咁龙井其实就并不太陌生噶啦，对大家嚟讲，西湖龙井啊，系咪？或者我哋龙井虾仁啊，都会攞嚟煮餸噶啦，系咪？咁、其实龙井啊，头先讲埋先，单从嘅另外一个好处咧，放女士饮咧，其实佢就系能够咧系消脂去油腻同埋降血脂嘅，咁、呢个我觉得好好啦。好啦，呢、這个龙井啦，我近期都好中意咧，因为你记唔记得我有一次讲过咧，我去咗间西式嘅茶店，嚟自英国嘅咧，就发掘咗一系列嘅系冷泡嘅一啲果茶，系咪？ 记得 系。咁我就诶好、方便啊，因为冬天夏天嘅時候，冬天飲固然係暖飲啦。夏天你唔使咧衝到熱啦啦，就等佢攤凍或者加冰啊嘛。咁、其實龍井咧，除咗我哋話一般用一個中國嘅方法係85度水去沖之外咧，其實咧而家啲龍井都可以用冷泡嘅方法。咁、我個茶嘅品牌嘅朋友就教我嗱，好似你。在屋企都會有一扎係每一日有一扎水，你一定要飲個量，你先健康噶嘛，係咪？八杯好，六杯好。咁、其實咧，你用一個茶嘅高身嘅樽咧，你擺一個龍井嘅茶葉包或者兩個落去咧、基本上咧，你可以浸泡佢一日咧。又係除咗飲水之外，呢、這個都係另外一個好好嘅選擇。 我有問題啦，呢、這個冷泡方法就唔需要擺入雪櫃嘅、就咁可能將兩個茶包就擺落啲凍滾水嗰度，咁、就等幾耐到咧 ？Heidi， 其實你我自己覺得你會從佢嘅顏色咧去睇到咯。譬如係你因為龍井個口感都比較清淡噶嘛，應該係淡香噶嘛、所以我會覺得其實你可能如果你用冷水，因為冇熱水出味出得咁快啦，可能相對地，咁你咪大約半個鐘之內啊，或者你15分鐘，其實由佢淡淡地一路浸足全日，咁一路會加水，咁跟住浸耐啲嘢會濃啲，可以你自己去調節你個口感咯。 這個我好有興趣啊，所以咧要 mark 低個製作過程係點，因為有陣時咧飲咖啡飲得多咧，手都開始震啊，手心冒汗啊嚇。咁有陣時飲下呢啲養生啲嘅茶，或者即係依家天口慶啊嘛，叫你飲熱茶咧，其實就難搞啲嘅。 冷泡係會容易男士可能容易受落啲嗬。 係啊，感覺好好啊呢、這個。 同埋龙井有一个好好嘅处咧，都系即系青茶之一啦。龙佢有呢个绿茶皇后之称啊。如果喺中国茶嚟讲吓，咁、其实都好好咯。你而家成日觉得口渴，佢会可以止渴啦、清热啦，听埋下一个去水肿啊、 去水肿 系啊，同埋都系即系绿茶，你知抗氧化嘅成分又比较高啲咯。咁同埋咧，我好中意咧，我唔知道你会觉得好变态啊。我去到临尾咧，我解埋个茶包啲茶叶出嚟咧，其实龙井嘅茶叶都可以嗒入个口度慢慢咬嚟食添。 哦，而嗰啲 Heidi 咧，真系识食嘅，又识饮，即系 Heidi 饮嗰啲茶嘅品种咧，系靓先至可以嗒入个口度食嘅。一听就知啦， 唔会粗好鞋， 唔会粗啊，因为咧其实都有啲嘅品种嘅绿茶咧，佢真系食落口 個感覺幾似食菜㗎。 係 啊。哦，係啊，佢真係嗰啲比較我哋叫粗身蟹身咯。 係啊。 龍井唔會㗎，你諗下有陣時你去到食龍井蝦仁嘅時候咧，佢側邊連埋啲蝦啲茶葉，你都可以咬埋㗎嘛。係。咁我覺得咬係佢係好腍好軟咧，同埋嗰陣綠茶味係，我覺得有埋啲。我而家聞緊，有埋啲麥味嘅感覺添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口感係其實係，我覺得會 eatable 咯。 好嘢啊！你呢一杯嘅龍井啊，已經將嗰個茶味咧發揮到極致啊！ 係啊，嗱龍井嘅梗係正啦！我哋舊時睇嗰啲古裝片咧，通常一坐低咧就叫阿店小二整個雨前龍井嚟飲下先咁樣整壺咁樣，哇！即刻覺得都幾好喎咁樣。 咁價錢都唔係太貴啊！如果你講一罐嘅一百 gram 就係又係三百零蚊咁啦，茶包味咪有啲。你揀茶包嘅包装咪会系适合啲啊，又会少嘅份量，又再会抵少少咯。 系咁啊 ，Heidi 讲嗰个 average 嘅价钱啦，咁啊唔同嘅茶庄又唔同嘅茶园亦都唔同啦，咁样啊吓，咁啊大家又可以了解一下呢个饮茶嘅茶道文化啦，咁样咁啊，唔该晒 Heidi 同我哋分享啦。 好，咁靓茶今日大家都 收到，大家咁啊。 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是未吻，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Yeah， 仍深爱过的好人，能活得到更好。而当初所想交给他，人待我。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我哋今日多咗个爸爸，我哋嘅听众叫做爹哋啊，爹哋， 爹哋你好啊，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系啊， 唔系爹哋，系爹哋，系女士嘅。 哦，爹哋，哦，唔好意思啊，因为个电话有可能咧，即系头先听得唔好啊。哎，问咗几次我都以为啊，点解叫爹哋嘅咧？ 原来爹哋是啊，爹哋早晨，爹哋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嚟啊？ 今日系我个大仔生日， 大仔生日 系 啊，咁大仔几大到啊？ 都有30岁啦， 30岁啦。 大仔叫咩名啊 ？Debbie 妈咪吓 吓， 叫咩名？大仔 Debbie 系陈俊康， 阿康哥 系啊，叫阿 Mark， 叫阿 Mark 系咪啊？ 吓 Mark 哥咯，咪真系 系啊 ，Mark 哥 ，Mark 系啊 ，Mark 系啦。嗱，咁啊有啲乜嘢？ 有啲 Chan 系啦， 有啲乜嘢同方法咧可以同阿仔庆祝下咧？ 过几日。因为家仲系第一疫情啦，第二就系、是、佢平时放工都比较夜嘅。 哦，系咁啊 ，send 住 message 啊，或者打住电话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先咯。而家好啦、有晨光 Morning Call， 仲俾佢， 仲可以同佢讲话听翻我哋晨光第一线个 archive 添。 系啊， 哇，正嘅呢个， 佢而家都听，未必听到咯。 而家未必聽到，緊要 開緊工啊，係 咯，有 archive 重温咯， 係咯，重温係最好噶啦嚇。 係咁啊 ，Debbie 有啲咩説話同阿乖仔講啊 ，Mark 講聲啊。 心想事成啦， 心想事成， 身體健康啊，最緊要 係，要啦係嘛， 係 係啊， 夠啦係嘛， 嚇 夠啦係嘛， 夠啦係咪心足啦係嘛嚇 隨意啦， 系啦，最紧要快啲啊！疫情过咗之后咧，可以一家人咧又一齐出嚟庆祝翻啲生日啊！到时香港人好忙啊！ 嚟紧呢个星期六都翻去阿婆屋企食 饭，咁啊得啦，即系已经有咗庆祝嘅活动啦，吓去阿婆嗰度啦，吓 系今个早上咧拣嚟一首作品啊，系陈奕迅嘅《Shall We Talk》喎，咁啊透过大电波都将呢首咁好听嘅作品送俾你屋企人啦，同埋其他听众好嘛？多谢你电话 ，Debbie，thank you， 多谢 Debbie， 拜拜， 拜拜。 明月光为何有朝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学堂，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发漏堂，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灯，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就算牙关开始那阵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戈？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 累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别要轻轻大过。 多啲溝通，多啲關懷， 隔住個口罩，大家都要多啲傾偈啊！ 嗯，咁啊，陳奕迅嘅 Sherry Talk 結束今日嘅節目， 拜拜。拜拜。